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和红九一起出现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嘿，红九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来自中华书局的《天晓得》。 怎么这么一个名呢？ 蒙翻豆瓣网20万读者热捧的最靠谱的父亲，比《爸爸去哪儿》更真实的父子亲情，比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更动人的相处细节，这是他腰封上的推荐语。 哎，那其实说了半天啊，我们能听到这个刚才腰封上的推荐语出现两个人物啊，一个就是靠谱的父亲， 哎， 一个是好妈妈， 好妈妈 啊。那实际上这本书《天晓得》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实际上跟两个作者是有关系的。 对，这本书两个作者。 这本书两个作者，那作者一个是叫邱小石，熟悉这个独立书店的朋友可能会知道，邱小石是独一动这个书店的创办人。 对，熟悉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也会知道，他曾经也 来过两次， 两次上过咱们节目，介绍他的书店以及他的创业史吧。 哎，那他曾经出版过《成年礼》还有《业余书店》这两本书。那还有一位作者呢，叫王小天。这个王小天呢，啊。这个就是邱小石的母亲，是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 哎， 那这个天晓得其实就是啊，我们就知道王小天老师他晓得。 对对对对对，这是母子俩算是。 对，那这本书呢，实际上我们说是母子两个人写的，但是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并不是说互相写啊，写教育啊，写什么的。它很有意思，它是第一，比如说它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呢，它是这个邱小石作为一个儿子，他写他们现在这一家子的这些趣事儿。但是这些趣事儿呢，每一个就是很短，一段一段很短很短，都像一个小笑话似的，甚至啊，那他讲的是就是啊，他现在这一家子，他和他的太太，包括他儿子，还有父母啊，也就是说这孩子的爷爷奶奶。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邱小石讲述他之前的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给他儿子。 嗯哼，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王小天，邱小石的母亲，他讲述这个孩子的小时候的故事，当然也不是完全是孩子的故事，而是孩子小时候，包括孩子在内的，包括王小天老师自己的和他们整个这个家庭在那个年代的故事。 嗯哼，天晓得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故事，写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不妨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 好，那我就开始给大家读了。 好 啊，这个小段子名字叫输赢。 嗯哼， 啊，哦对，这个在念这一段之前呢，我们需要给大家明确几个这个人物形象， 对，让大家了解啊， 对， 听得懂。 哎，他这个有几个这么人物，一个叫豆，就是逗乐的逗， 嗯， 那不是这个港台那个老逗的逗，但是呢，他确实是在这里边代表了父亲，代表了爸爸。那草是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的名字里头有一个从，草丛的从那儿。儿子属虎，所以呢叫猫。 嗯， 哎，那这个逗呢，也就是这当父亲的这个邱小石呢，他还想梦想要一个女儿，那就是惹人就是这个招惹的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这就开始了输赢。晚上，豆带着4岁的猫在小区里玩耍，猫不知道为什么和在小区里的一个同龄小朋友争论起来。豆就问猫，你不喜欢他吗？我吵不过他，我就不喜欢他。那如果你吵过了他呢？如果吵过了他，他就不喜欢我了。孩子啊，就是这样的。 嗯， 下边这个啊，长城脚下的公社。一个中午，在看得到青山中蜿蜒长城的某会所就高雅的餐， 猫把桌子上的这个盐瓶倒在把桌子上的盐瓶啊倒在桌子上以验证是盐。服务小姐开玩笑说，你再调皮就把你压在这儿。猫一听，不行，压爷爷。出了公社，猫说，爷爷你就压这儿啊，我给你自由。爷爷你不是喜欢自由吗？爷爷你留在这儿，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啊，你想让小姐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完最后这句话，空气顿时凝结起来，大家都有点紧张，奶奶尤其紧张啊。这猫继续说，你想让小姐拿菜就拿菜，想让小姐倒水就倒水，想让小姐倒咖啡就倒咖啡啊。灵魂猫在阳台上跳，奶奶担忧地说，小心点啊，你要是跳下去了我就没命了。猫说，我跳下去是我没命了，怎么会是你没命了呢？难道你是我的灵魂吗？你看，这就是孩子的，很出奇，我觉得。 对对对，很简单。 逻辑在小区里啊，猫碰见一个小弟弟，猫问：“你属什么的呀？”小弟弟回答：“我属兔。”猫说：“那我叫你流氓兔吧。”猫又指着豆对那个小弟弟说：“这是我爸，属野猪的。”承诺。周末游北戴河，晚饭在秦皇岛吃，吃得很香的豆高兴地对猫说，哎，吃完我们看电影去啊。秦皇岛外环正在修建，找电影院的豆迷了路，几经折返最后决定回北戴河找电影院。回北戴河的路上，兴奋了一天的猫在车上睡着了，于是决定回宾馆。到了宾馆，猫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没看见电影院就开始大哭，指责豆欺骗他，说话不算数。豆拼命地解释不得要领，只好问前台哪有电影院，服务小姐指了一个影视城，随驱车前往。到了才发现那就是一个荒芜的拍摄电影的基地，问路边的人说，答案都是北戴河没有电影院。猫的哭嚎重新开始，草也指责豆不调查好就乱承诺。豆蹲下再次跟猫苦口婆心，猫左一句你骗我，右一句你骗我，刺痛了豆的心。这样那样承认错误，下次改正，并非有意，求得谅解，好有豪杰。豆诚恳的态度终于让猫停下了呼叫，逐渐的彼此重归于好。回宾馆睡觉前，猫牵着豆的手对豆说，爸爸，知道你刚才劝我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不知道啊，你想什么呢？我有点同情你。其实都明白，孩子什么不明白。每只标准，猫说，长大了我要找一个漂亮的老婆。豆问，多漂亮啊？猫答，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就是奶奶。这个呀乍看好像不明白，然后在这本书的结尾呢，杨早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这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啊一个研究员，杨早呢曾经解过这一段，叫什么，就是这个豆啊猫啊孩子和奶奶这个感情是最好的啊，所以呢一说找这个漂亮的对象，找老婆，那就是什么全国各地只有奶奶那样的是最好的， 必须找奶奶那样的。 哎，对对对。隐私，豆带猫去踢球，教练问猫，哎，你妈怎么没来啊？猫抬手指着豆说，他老婆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啊。比什么比？球赛前猫问豆，哎，北京有可能战胜皇马吗？豆说，不可能啊。猫追问，你肯定吗？豆说，肯定啊。猫不死心，那会不会有奇迹啊？豆说，不会啊。猫开始嚷嚷，那还比什么比？整齐。猫，你别乱扔你的鞋啊，把你的鞋放在鞋柜里好吗？那绝对不是我放的，我放不了那么整齐。完了， 就这里面有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哈。 对对对， 这些情景让人觉得，哎，这孩子真是童言无忌。 哎，然后你看他就是这么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记啊，漫长的过程啊。爷爷走过去跟奶奶坐在一起，猫站起来让开说：“你们谈恋爱吧。”奶奶说：“哎呀，都老夫老妻的，还谈什么恋爱呀？”猫说：“恋爱是一个很长的阶段，你看。”哎呀，真别说我们孩子什么都不懂， 就什么都明白。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其实很多家里头啊，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头，都会给孩子记一些东西。你像我给我儿子也记过这种成长日志，大16开的本儿，可能也就记了几十页吧，全是比较好玩的。但是长大了就没再记。 哼， 因为那个开始气人了，你知道吗？开始不好玩了。那记的时候呢，真的很有趣儿。 嗯， 比如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我儿子，就出去在外边玩，就在公园里玩。我儿子看着那个远处那天上那个云，那天天特好，啊，发呆。然后我说：“你看什么呢，儿子？”我儿子说：“爸爸，你看那个云可真肥呀、啊！”就是那个云肥啊。 哎，这些形容词用的太可爱了，很形象，但是。 对，继续他这个书里的这个啊，没算好。猫说呀，长大了自己买的房子要有五间，爷爷奶奶一间，外公外婆一间，爸爸妈妈一间，自己一间，老婆一间。 嚯！ 豆就问了，为什么你和你老婆各一间啊？那四间不就够了吗？啊？猫说，万一我离了婚呢，我得分他一间。 哎呦呵！ 豆说，你不懂啊，离婚。五间要分两间半给他，不是分一间。生不如死，猫每天要弹琴，要踢球，要看球，还要下围棋，还要下象棋，还要打 PS2 啊，一样都不放弃。草忍不住说：“哎，你忙得过忙不过来啊？”猫说：“真是生不如死啊。” 哎，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就是大概在4岁左右的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呀，他其实在模仿大人。 对 对, 对。 但是他有时候安插到不同的情境啊，就让你觉得有点意思。 对。 就他不太会使。 对。 但有时候反而你觉得非常搞笑。 嗯。哎呀，我看看啊， 这一家人的趣事儿哈，就是相当于，爸爸啊、 这是爸爸讲的。 爸爸讲的。 嗯、爸爸讲的。嗯。猫回家告诉奶奶。奶奶，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可以每天多睡一会儿了。为啥呢？猫啊，别的事儿有些漫不经心，但有一件事儿特别认真，就是每天早晨6点必定准时起床。再冷的天儿，再没睡醒，也一咕噜爬起来，迅速穿衣洗脸，催着叫着喊着去学校。如果确实困呢，没被闹钟叫醒，错过了一分钟，也会拉长声音责怪爷爷，为什么不准时叫我。学校就在家对面，6点半还有很多小朋友在梦乡的时候，猫就已经在课桌前坐下来，一个人待在教室里念书写字，并且义务分发作业本了。一年来啊，猫就像有强迫症，每天都是到学校的第一个学生。学校7:20吃早饭，同学们才陆续到来，大家都试图劝说猫不用那么早起啊，多睡一会儿啊，但是猫都有主见啊，奶奶实在没办法，偷偷找到了校长，于是校长在学校宣布了一个制度：7点之前不准到学校。这才猫回去跟奶奶说了：“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每天可以多睡一会儿了。”这个真是你跟我儿子似的。原来我儿子，哎呀，这是早起来啊，早上起来永远磨，永远磨磨蹭磨磨蹭蹭。我2件事给他治过来的。 哪2件？ 第一件事啊，就一件事，实际上就是。但是我是两步走。有一天他妈出差了，就我带着他，因为他妈不出差的话呢，他妈那个心态呢，就是不太能够这个 狠得下心， 狠得下来。我还行，我说儿子，今天你不是磨蹭吗？那咱就磨蹭，咱看咱们几点能出去啊，你要不怕迟到你就磨蹭。他不在乎，因为往常全是他妈催他，有时候我们催他，那天我就不催他，我就坐那儿待着。结果呢，他们一往常我们6点，比如说6:50、6:45我就走，这样的话7:10几差不多到学校附近，然后呢我的父母再接上他，再把他送到学校，差不多7:20、7:30左右。那天他耗着耗着耗着，最后我们俩出门的时候7:25。 晚了 啊！我跟他到车上，我就说：“你看，今天你笃定要迟到。” 嗯， 不愿意声在那待，不愿意声。然后呢，给他送到那儿之后，我就没继续往前开车，我把车停旁边，我给他们班主任发了一短信，我说：“这孩子呢，老拖拉，尤其早上起来上学啊，我们怎么说都没用。我说呢，今天呢，我诚心让他迟到了一次啊，然后呢，您呢，帮我说说他。”但是呢，您掌握一下火候啊，我希望就是能够把他给这个毛病啊，这个习惯给他纠正过来啊。结果 后来老师给我发一个短信回来说没问题，放心吧。 嗯， 结果从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孩子每次早上起来绝对利索，利索极了，趴起来只要是穿好衣裳之后十分钟以内绝对结束战斗，连刷牙洗脸带干别的全绝对，然后穿上爸爸咱们走吧。 这突然让我想起我哥，小时候不是特别顽皮嘛，他有这种探索的精神，什么都敢碰，什么都敢摸。 哦， 他特别喜欢摸那个炉子，有时候摸一下，哎，又摸一下。 嗯， 后来那个我爸有一次说：“你别摸了，啊，你要是真想摸的话，你就使劲摸一下。” 天哪！ 然后他真使劲摸了一下， 啊， 烫了一手大泡。 哎呦， 以后再也不敢摸炉子了。当然我这有点极端了。 通常我跟人说这还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我， 嗯 啊，跟你怎么说都没用，跟你怎么说都没用啊，这个你就非得就是告诉你前面有一坑，你非得往坑里走，等自己长大了之后，尤其自己有孩子之后一看就是那么回事。 是 因为你跟他说前面有坑，他自己没看到或者说怎么样，或者有时候他就想往那坑里踩踩，就跟下雨似的，别踩水啊，就想里边趟水。 哎呀，很多孩子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啊。 这个你说到了这个谁，说到了这个儿你哥的事儿哈。他正好他这里边有一篇，咱们现在从前面跳到后边来。 好， 就是作者的母亲啊，不是作者之一母亲王小天老师，他写了一段，挺有意思的。说1968年啊，我的大儿子半岁过一点儿，当时啊女生院只我们一家有孩子，我和呢明熙想打乒乓球，就把拆下来不再用的自行车内胎绑在办公用的藤椅上，孩子坐在圈里不会摔出来，然后把椅子放在乒乓球桌旁，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呢孩子的头就跟着球转动。老师说我们真有办法，学校有一台海鸥牌的120照相机，有一点小毛病没人用，明熙借来略加维修后为大儿子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女生院自己家的小房间里头设暗室，向县人民医院要了废弃的显影液定型液，自己冲印照片，还把照片照相机绑在床架上，利用照相机的镜头做放大设备，成功的放大照片。那时候啊，明熙又装了收音机，和以前不同的是买了一个浅绿色的大盒子，但效果依然不好。四妹来时说这是一个启发式收音机，因为没有声音时只要拍拍它就又能收听了。当时呢9个月大的儿子经常站在床头去拍，这个镜头也留下了。其实就是这个母亲写的这个呢就不是那么样的逗，但是确实有那时候的回忆。 对对对， 你一说这个我又想起我儿子小时候。 哎，说说 我们家，我跟我结婚之后啊，就是结婚的时候买了一个那种大被头，你知道吧？ 啊， 那个被头到现在呢也一直还在看，都是多少年，十好几年了。 就特宽的那种是吧？ 啊，就落地那种大家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电视，然后那个电视就搁在那儿了，也就偶尔会看一眼，但是因为它很笨重，想给它搬下去扔了吧，有时候自己也没有那个力气啊，就搁在那儿了。但是那个背头的那个屏幕上，它不是那种像塑料似的那种屏幕吗？那屏幕上一道大裂口子。 哎呦， 为什么呢？就是我儿子小时候就跟他说他这个儿子拍那个收音机似的，我儿子小时候给拍出来的。怎么给拍出来的呢？有一次啊，小时候给我儿子放那个，叫米奇妙妙屋，就是米老鼠的那个。米老鼠那集里头呢，有一个那些集里头老有一只大坏猫叫皮特，老是给这个给这帮米老鼠啊，什么高飞呀、什么布鲁托呀这些狗啊，给他们捣乱，包括给米妮啊什么的捣乱啊。然后有一次，我儿子坐在那儿看，那时候很小，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个1岁多2岁左右的样子，坐在那儿看。看着看着突然就窜起来了，奔着这电视就过去了，我都没反过来，你知道吧，我就在旁边看着呢，然后挥起那手来就砸那个电视，拍那个屏幕。 哎呦， 塑料的嘛，我都惊了，拍 还是打谁呢？ 坏皮特。那个坏猫，坏皮特。你像那个时候他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电视也得有个1-2岁的时候，那电视也得有个6-7年了，或者是本身那个屏幕就不是特别的那什么，因为它像塑料似的那种嘛。 给拍裂了， 就给拍裂了。 嚯、 哦、啊啪啪就给拍裂了。结果然后那个后来我之所以后来没扔那个，也其实挺好玩的，搁在那儿有时候。但是那个后来我们拿那个东西稍微的粘了一下，还能看，没问题。哎，有时候跟，哎，你过来，仔仔，这个谁拍的呀？一乐走了， 这是年少时的印记啊。 嗯嗯嗯， 一定要留好啊。 咱们还有多长时间？差不多。 没事，咱们还可以说三分钟。 好，那我们还是转回来吧。啊，转回来说说这个有好玩的东西， 就这家里的趣事儿啊。 嗯，周六。有小朋友到家玩，猫拒绝了和豆一块儿去踢球。踢球回来以后啊，豆踢球回来以后告诉猫，琪琪去了，你没去多可惜呀。琪琪呢是这个豆球友的孩子，是猫的好朋友。猫就说了，你说了有什么用啊，过了的事儿又不能改变。 哎， 了不地啊， 这家伙人参透了人生的哲学呀、啊、 占便宜。周日下午因为和同学约玩的时间问题，猫在家里发脾气，后来发展用木棍打人、踢板凳。面对哭闹不止的猫，草说：“我们都没打过你，你还要打人？”猫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不占这个便宜，我占。”无事生非。猫高烧在家休息，到回家直抵床头，躬身抚摸猫的额头。猫抬起拳头往豆的下身要害砸去。一旁的奶奶惊呼：“要不得！”猫拳头停在半空，回头对奶奶说：“吓他的。” 嗨，这怂孩子，熊孩子。 嗯，长回去，草和猫闲聊。草说：“豆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在洗碗了。”猫说：“那他现在为啥不洗啊？”草还没来得及说点啥，猫说：“嘿，这越长越回去了。”说他爹呢，进步。猫周末在学校围棋班学围棋，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豆说：“你啊，应该和老师下，你的棋才会进步。”猫说：“老师说，同学和我下，他们才会进步。” 挺好。这些老字号啊，也是有新的血液加入。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也许像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有怀疑。我不要这世界穿着虚假的彩衣，我要看清我自己。城市有太多伪装，阴暗的角落却找不到阳光，人来人往，匆匆忙忙，我多么希望能跨越那座墙。小鸟子偷偷看，小花在偷偷看，小黄子偷偷看，他们在偷偷看，看我的无助与彷徨。小河在静静听，山野在静静听，听消失的声音。

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00。